你好，我是齐云强，为你带来学语新闻。首相达特斯里安瓦伊布拉欣指出，马来西亚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国防、企业研等等各种领域的合作。他表示，这次查波尼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的重点之一。首相也借此机会感谢阿联酋早前协助我国向叙利亚地震灾民提供人道援助。国内随在消息，近期灾难管理委员会的书记截至晚上八点，由福州的灾情依然严重，十个县市的总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42,700人先人。由福总警长达到卡马鲁扎曼妈妈证实，截至查布日，由福强烈的四宗水灾死亡个案，最新一宗死亡个案发生在克朗，一名已经被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的69岁老妇人，相信是不小心跌入浪沟而溺毙。同时，总警长已请民众，如果发现处所已经被洪水包围，需要马上联络相关执法单位展开营救。首相署专干沙巴、沙拉耶同特别事务部长达杜阿米扎马马阿里指出，政府将会在获得驻同燕灾难管理委员会提供的完整资料后，尽快向受东北季候风或者是受水灾影响的一家之主发放1,000人民币的天灾援助金。他讲，通过当局天灾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所指定的期限是最迟一个星期内为受影响的族同业发放个别援助金。另外，国防部长达特斯里穆罕默德哈桑指出，政府批准发放一次性1,000万人民币的拨款，并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购买资产应对水灾。所购买的设备包括救援潜水器纾困灾民的橡皮艇和7吨劳力，以协助营救纾困的灾民。国内贸易及生发成本部表示，截至目前，该部并无接获有关蔬菜价格因国内水灾而上涨的投报。部长达特斯里萨拉胡丁阿尤今日到访位于尤弗巴里亚尼的临时疏散中心后透露，由于通常在发生水灾后，部分农地和菜园损坏，导致蔬菜供应减少，因此苗生铺官员会同农业及粮食包装铺开会讨论应对相关课题。雇员工资金扣总执行长达特斯里阿米尔罕扎今日宣布，2021年的传统储蓄户头派息率为5.35%，比2021年的6.1%来得低。而伊斯兰储蓄户头派息也从5.45%下降到4.75%。马法总秘书达杜庄新闻讲，2023年马法中央当选将于9月24号举行。他讲，提名程序将在9月11号举行，而马枪同副五子中央选举则定在9月23号。中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天阳刘三甲中，刘三甲的攀岩者王万秋在4号凌晨3:16离世，享年84岁。王万秋1943年一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市，13岁便开始表演艺术生涯，代表作包括经典音乐片《刘三甲》《春兰秋桥》《长沙太极战》等等。其中又以1961年王万秋主演的《天阳刘三甲》广受观众的热烈赞赏。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个燃料库存库发生大火，至少15人死亡。国营能源公司营运的燃料库昨晚大约8点起火，引起一堆房屋。消防员到场后疏散燃料库的工人和周边居民。这些燃料库靠近一个燃料灭湿器，供应印尼1/4的燃料需求。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是由林芳瑶编辑。